锵锵三人行，今天我要欢迎两位朋友，一位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您是前度白狼今又来。 三年前在香港，我们 就锵锵三人行， 对， 这次又来了。 对， 还要欢迎香港大学的李校长。 谢谢。 你们两位本来任何一位来呀、啊，都有谈不完的话题。你像白先生，您还可以谈谈您的父亲名将白崇禧，谈谈最后的贵族。李校长呢，本来也可以谈谈香港大学到内地抢状元的事儿。但是呢，我发现能把你们两位同时吸引到这里的，今天就因为一件事儿，昆曲啊。而且在我面前放着这么一个宣传册，我给大家念一下：白先勇领衔两岸四地文化精英共同打造江苏苏州昆剧院演出昆剧经典青春版《牡丹亭》，这回又来了。而且这回白先生非常高兴，进了国家大剧院，进了那个蛋了。 不容易，他们只选了七出表演。 嗯， 那青春版《牡丹亭》呢，重选啊。那么能够在、哎、我觉得在国家举世瞩目的这么大个，号称是全世界最辉煌、最巨大的这么一个剧院里边， 嗯， 它的落成典礼， 嗯， 而我们这个青春牡丹亭在那里演出，这个有历史性的，我觉得 很给面子，很给面子。哎，那李校长，我对你也有好奇，我看你的名片呢，你是工科的院士啊，你怎么你跟昆曲，包括跟白先生是什么个因缘呢？ 简单的说就是不务正业。 怎么叫不务正业？ 就是原来练功，我原来是练水利工程的， 那 我自己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吧，我也偶然也写点东西，从小就念白老师的他的小说啊， 嗯， 我们为什么结缘呢？主要是昆曲啊，作为一个高雅的一种。艺术在香港推广的就有一个团体，那个团体呢叫中华文化促进中心， 嗯 嗯，大概成立了20个年头了， 哦， 啊，他就有每个礼拜六的下午就有一个昆曲班，里边有一些教授啊，学姐啊，昆曲爱好者啊，每个礼拜的下午就那个演出那个昆曲，那就当然也非常敬佩白老师为昆曲做的一个巨大的贡献，我们都很敬佩他。 是 过去差不多20年了，是吧？ 20年了 。 对，白先生，我觉得这个面相都有点像昆曲了。你看他有一种很柔美的那么一种风采啊。 是。 你看还有一个人是一个女观众。他就原来看过，他居然说呢，他说我看这个戏啊很色情。他我明白他的那个感觉啊，那个柳梦梅和那个杜丽娘，他大段的这种，他会你看他会让现代人产生色情的感觉，眉来眼去，哎呦，这个 是色卖品是一号 这一片仙境啊，一刹那。 这是原来昆曲剧曲里就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子的啊，昆曲的这种眉来眼去本来就有的， 嗯， 但是呢，从前老派的演法呢。就得含蓄点 含蓄点， 那是他们那个水袖动作啊， 嗯， 就用两个指头捏就算了，捏出那个水袖了。 对， 那么我们这一次演的青春版嘛，那汪世宇汪老师啊，他是专家，他自己本身以前年轻时候演柳梦梅演的很有名的了， 嗯， 他对那个水袖的设计特别会啊，那么他还跟我们这三个人说，既然是年轻，就让他缠绵一点，靠近一点， 动作火爆一点。 他不是他那个动作是什么？缠绵更缠绵，就是用那个水袖的勾搭，翻袖啊，还是水袖的那个水袖的勾搭，用了水袖的这种的 这种的动作来表示他内心的这种的那种渴望啊。 红的巴黎黑松红 这还真的是说现在社会啊，不是也有人讲吗，你看流行歌曲里商业性的流行唱的全是感情，实际上人家说现在就是因为生活节奏太快了，包括这年轻人跟100年前的人很不一样了，现在可能没两天都上床了，他只习惯于这么，但是呢反而他这种特别缠绵呢、啊、这种过程性的感情他缺失，所以呢这个流行歌曲就制造出了大量的这种歌曲。李校长，您对这个怎么看？这种感情需要？ 我感到现在的大学生，因为我也在大学里边教书嘛。 哎， 现在的大学生呢，他也有这个人文教育的这个需求的。怎么说了？我自己刚才你说了，我是念理工的，现在不是单修专业课就完了。 嗯。 但我这样的理工，我们现在是70%是专业课。30%了，我们就鼓励他去修人文学科的课，文学啊、音乐啊、美术啊，什么都行。那我们就鼓励他也去欣赏我们那种优雅的这种传统的文化艺术，像昆曲啊。 嗯。 我们现在有个构思啊，就白老师跟我们讨论过的，就是编一套教材，英语说的是昆曲101。就是 大楼 是不是台北那个大楼的意思，101就是一年班修的一种基础课，就是等于是介绍昆曲，那个昆曲的优雅艺术那一这样的一门课，就不管他念理工也好，念艺也好，念教育啊、口腔啊什么都行，他都来修这门课，就是他专业以外也修这门课。让他也懂得欣赏我们国家有这样优雅的高水平的。 那我打断您，我问您一下，您看您本身是做工科的，您说做一个做工科的人他懂很多昆曲，能够欣赏昆曲，对你的事业，对你的为人会有什么变化？ 对，你能平衡一下工作生活的压力，对那个艺术有这个欣赏的这种能力，对你自己整个人的成长都是很有好处的。我们现在教学啊，你念科学的，科学求真，那你也需要一点求美的东西，就是刚才白老师讲的那个昆曲啊，其他的艺术，也还有个求善，实际上的自己心灵也还有个真善美三方面来发展了。 嗯，所以说昆曲啊能够增进一个人的这个整体的气质哈、啊 嗯、 是变化气质 啊，是他的素养， 一种素养。 嗯，对， 咱们希望以后他这工科做物理实验的时候也哼哼着柳梦梅去一下广告，我们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白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这还是因为这最后的贵族嘛，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过去我是外行了哈，远远的观察，就似乎觉得昆曲啊，好像是不是一些一老一少对旧时代啊眷恋不去，对新时代难以适应的这样一些人，而且呢，你看 我那天看到梅兰芳先生写这个他的回忆，叫《舞台生活四十年》，照他讲，这个昆曲啊，在他年轻的时候，民国初年，他说在北京就已经衰落的很不堪了。 对的。 也就是说，你他是百年的衰落史。 是。 而且照他讲呢，是不是说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两百年？ 是。 就梅先生就说。好像据他所知，是从明朝嘉靖年间， 是 有个叫魏良辅的人， 对， 哎，他这对昆曲有很大的创建性。然后从那个时候到清朝的这个乾隆年间，或者是雍正年间，大概小两百年的，他说在这段时期是他的一个繁盛期。所谓繁盛期呢，你看梅先生用的话就是，那人人嘴里哼着就是现在的流行歌曲啊。就昆曲是流行歌曲，他说，但是你看到民国初年的时候，他就觉得呢，昆曲的这个词是不是观众觉得太雅了？不像，比如说不像京剧那么大家朗朗上口都能懂。您觉得他现在是不是属于一种很雅人雅士才能玩的这么一种东西？他真的说能够发扬光大吗？ 那我先从两点讲起，第一点呢。昆曲有它辉煌的历史的，那么在这个我从晚明到清朝的中叶，他们两百年独霸中国剧坛呢，它是那时候的国剧， 国剧、 啊、那个时候的国剧， 那时候皇帝也就看昆曲， 对，就看昆曲，不管皇帝，上至王，这个王清啊，下至市井，那些一般的民众也唱昆曲的。 那是文学修养，普通老百姓很高吗？ 他们也 你看《牡丹亭》里的很多词，我觉得是非常文人化的呀。 对， 是很多很多那时候都唱的，他有些他未必懂，未必很了解那个词义啊，他也唱朗朗上口的。到现在为止，浙江的那个遂昌那个地方，汤显祖在那边待过的，听说现在上面有些农民，他不晓得还会哼那个牡丹亭的那个曲子，还会唱几句这个东西的啊。所以他已经曾经深入民间，在明朝的时候，他就说虎丘在苏州虎丘晚上中秋夜有曲赛。 就唱昆曲， 就像现在的超女，大家去比到最后的时候，比到天亮的时候哪个冠军？ 哦，有这般光景？ 有的啊，他曾经深入民间，很广泛的。 但是现在的这个民间有很大 的 变化。 对的，但是话讲回来，现在的民间的知识水平高多了，现在的这个受教育的普及多了啊，是没有理由说是念大学是看不懂昆曲的。这个我就是这个借口完全。 你要是把那字幕打出来，那大学生当然都能看。 所以现在很重要，你讲的字幕两个字，这字幕很要紧的啊，字幕很大的帮助。所以有字幕打出来啊，那么你看得懂的。你会在中学里念过《长恨歌》，白居易《长恨歌》，那你没有理由看不懂《长生殿》昆曲。 以前我念书念香港大学了，就大概香港才两三千大学生，现在十几万的大学生，对，刚才讲的就是越来越普及了。台湾也是，现在一百多家大学了，就内地也是很多的大学生。大学生总的来说，他有一个欣赏的能力，有一个一定的文化的水平。他配上那个字幕以后，他是能欣赏的，这个我一点都不存疑。 但是你说好比。把周杰伦跟他相比， 是 那么他更欣赏，他更会扑向哪一个呢？ 那他两个其实 不 可以， 我说不是不矛盾的， 不矛盾的，他可能今天看周杰伦，明天看牡丹亭， 对， 两个都喜欢可能， 但是两种不同的情调啊， 那没关系 啊，这艺术了能。感动人的就是好艺术的，不管它是流行歌曲也好，它是昆曲京剧也好， 他这个我觉得。到了底讲出来他的艺术成就高， 对， 比如说你怎么讲他的这个艺术成就， 他的比如说第一他的词句美， 文词美， 文词美极了，你看完文词等于上了一课词是唐诗宋词的课，这个大传统，我们中国人对诗是很着迷的，我们诗的传统，抒情诗的传统， 对 啊，那么这个昆曲里面很能体现诗的意境， 是， 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音乐美，音乐不美的话你做不了几个钟头的， 他那个生肖管笛一来啊，婉转缠绵。嗯， 对， 一唱三叹， 对对对， 他那个非常缠绵，非常美的那个音乐美。 你像我这个外行人啊，听起来啊，我过去你听京剧听多了，我们大概知道京剧的那么一个唱腔。 是， 我第一次听昆曲的时候啊，我觉得他真像唱歌哎， 是， 他歌像甚至像现代流行歌曲， 美的， 他那么一呜呜咽咽的那么一种， 对，呜呜咽咽，他有 是吧？他那么一种唱歌像是 有，他有他的音乐一种很着迷人的地方， 嗯。 跟其他剧种都不一样的地方，他的舞蹈他的身段特别严格，所谓无歌不舞，他每唱一个词儿，他都有一个身段来配合来整个诠释这个唱腔的啊，所以他那个身段是可能是最极致的了。所以我们这次到美国去演出，外国人叹为观止是他的身段，他那个水袖动作，那个就是说等于我们的书法一样 哦，他们能领略里边的味道， 完全能领略，完全能。 说今天的这种戏剧艺术或者什么，现在占据我们眼球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文化产品？相比之下，你在这里讲昆曲，老给人就让人会有觉得有一种末日黄昏呢，还是一种悲壮的感觉呀，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说你的努力挺好，可是呢，是不是在螳臂挡车呢？就是说是不是现在有人说，甚至有人说这个所谓传统文化消失了的就是消失了，历史上几千年的历史，不少东西都已经消失了，是不是说个人的力量真的能够挽回什么吗？ 李胜，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 好，我的感觉就是这里有一个过程的，国家很穷的时候，那你吃饭都有困难的时候，当然你讲什么文物的宝物，像当年梁思成跑到山西去啊，看一些古建筑啊，当时是没有这种保护的条件的。现在呢，经济一步步发展起来了，那我刚才讲了，全国都是工地，那开挖了很多的东西，那你有了经济基础了，教育水平也慢慢能提升了，人家的欣赏的水平啊，对这种古文化的宝物啊，也会越来越关心的。像那个重庆啊，那个下游了有一个小岛叫蒲林，里边呢有一些古代的水文的记录，特别是水位低的时候的， 我去看过， 对，这个叫 不是被淹没了吗？现在三峡工程 准备要淹没，不过他现在有发了一个亿，差不多一个亿基金，就搞一个水下博物馆，把这个古代的那个水文记录啊，就都把它封起来，从岸边的修了两个隧道，那你就可以进去看这个古代这个记录。就是现在你有了这个经济的条件，你慢慢可以把这个宝物文物，包括宝物我们这个 物质的文物，还有这精神的那种艺术文明，都可以好好的保存的。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工科的他就有的工科的角度，所以要我说现在是工科的当领导嘛。 二十一世纪，刚刚我觉得那个李校长讲的，我们这个条件，现在物质条件现在渐渐有了，物质条件有了，经济条件，那么我们精神上的精神上的一种觉悟，精神上的跟心态上的一种觉悟。我不相信一个曾经有5000年的一个有这么辉煌历史的一个民族，会把我们精神的文明能够真的完全抛掉吗？不可能的。而且不让他就让他这样子一直的19世纪20世纪这么衰微下去，我觉得中国人我们内心中，所以我在做这个牡丹亭也是我真正最让我感动，就是很多年轻人，也很多像我这么年纪的人，对这个牡丹亭看到在台上面让它发光的时候，看到我们那个古文化有那么美，传统文化传统的一些美色，那种的感动激起了一种文化上的一种象征。哦，原来我们和在几百年前，我们几千年曾经有过那么美的东西。我觉得这种的对我们的确对21世纪对我们整个民族是个最大挑战。